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7月29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暴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暴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的西南三环立泽桥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后车比较拥堵，队尾是接近了玉泉营桥。另外，京通快速的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到四惠桥路段，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到建祥桥北路段，还有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目前运行压力呢是比较集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受台风烟花影响，京津冀区域今明两天将经历降雨过程。 河南汛情方面，受灾地区安置救助工作总体有序，但受灾群众还有很多生活和工作的不便之处。 疫情方面，呼伦贝尔通报3例南京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涉及京津火车站。 东京奥运及时报，今天的奥运赛场精彩继续，游泳、乒乓冲首金，中国女排期待首胜。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将增加京津冀联动的内容。 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北京发布3年行动方案，让金融机构愿贷敢贷。 北京王府井天津金街入选全国示范步行街，王府井步行街昨天揭牌。 文旅方面的消息，2021中国童书博览会开幕，将为家长和孩子们打造一场国际童书盛宴。 国际电讯，受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蔓延影响，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9000例，创疫情以来新高。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9集，曹国东敢于较真的市场守护人。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受到台风烟花的影响，京津冀区域在今明两天呢将会经历一次降雨过程。今日头条，我们将用大段的时间来关注这场降雨。 据气象北京消息，受高空槽和台风烟花减弱的低压外围云系共同影响，预计今明两天北京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从今天早晨开始，降雨会从北京的东南部向西北部逐渐增强。明显的降雨时段将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明天夜间降雨会逐渐结束。 那目前呢，从我们位于建国门外大街的直播间看出去，现在降雨还没有出现哈。那北京市气象局在今天早间的6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晚间的8点，北京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市累计降雨量30到60毫米。密云、平谷、通州、顺义东部、朝阳东部、大兴东部等地将会达到40到80毫米，个别点将会超过150毫米，部分地区的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城市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据了解，这次降雨过程具有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东多西少、阵风风力大等特点。在雨量分布上，这次降雨北京全市将会达到大雨到暴雨级别，其中东部地区将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西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降雨时平均风力在4级左右，阵风6、7级，东部地区阵风可达7、8级。 另据了解，这次的降雨与烟花减弱的低压系统移动速度和路径密切相关，目前其移动路径及影响范围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北京市气象台将会密切监视天气，及时更新发布预报预警信息，也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另外还要提示您的是，目前北京正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中。目前北京市密云、平谷、怀柔等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另外受降雨影响，北京市山区及浅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注意防范。 昨天，北京市交通委首发养护轨道交通运营多家单位围绕防汛工作回应了市民的关切。据首发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汛期北京市共确定一积水点34处，主要分布在京港澳高速、京平高速、六环路、京藏高速。此外，京藏高速回龙观段、京新高速南玉河桥东段、京港澳高速南港洼路段也是今年的防汛重点关注点位。 北京经历入汛以来几场大雨后，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因此北京交通部门建议市民雨天非必要尽量减少出行，尽量减少或避免前往山区旅行。出行行程中如果遭遇暴雨，要尽快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等区域躲避，不要在低洼区域躲雨和避险。当遇有积水路段和被洪水围困时，不要盲目涉水通行。北京有下凹式立交桥122个，基本每个区每条环路都有。如果市民驾车，尽量绕行，如果绕不开或者突遇大水，赶快弃车逃离，不要待在车里。 我们再来关注天津。今天白天开始呢，天津也将会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预计这一轮的降雨将会持续到明天。据天津气象部门预报，天津的这轮降雨具有间歇性，过程累计雨量60到100毫米，东部地区可以达到120到180毫米。其中天津的中心城区降雨为60到9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40到70毫米，降雨的主要集中在今天白天到前半夜。此外，一直到31号，海河流域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图亥马夹河、黑龙港运东水系、大清河中下游、海河干流、北三河下游、滦河下游、张卫河下游累计降雨量为70到120毫米，局部可以达到150到200毫米，个别站点会超过250毫米。 此外，天津市气象台和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在昨天下午陆续发布了台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以及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天津市防办已经在昨天下午3点启动了市防洪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天津市已经在各个关键节点做好了排水防汛的相关准备工作。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市水务部门合理降低河道水位，全力赶潮提闸泄水，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 我们以空间换时间给排水争取时间，把路面上积水及时排除，保障百姓的出行。 在滨海新区中心渔港，50名工作人员全员上岗，按照防汛预案分成3班，24小时对7.5公里长的大堤不间断巡查巡护。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风暴潮，堤岸重点点位和薄弱区域，新区应急部门提前调来物资加高加固，并调配好应急照明灯、冲锋舟等用于抢险救生的防汛物资，已经全部分发到各区点位，市级调拨物资储备充足。1000千伏特高压海河变电站是京津冀鲁地区承担北电南送、西电东送等任务的重要节点。连日来，运维人员重点针对站内的排水系统展开了防汛专项检查，确保降雨来临，设施设备可靠运转。同时，电力部门加强对全市低洼地区的巡查，特别是路灯、充电桩以及配电低压设备，一旦达到警戒线，对有触电隐患的设备及时停电处理。受持续降雨影响，冀州区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区防汛抗旱指挥部26号晚启动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区乡镇2级领导干部24小时全员在岗，应急指挥中心做好视频调度部署。从26号傍晚开始，陆续转移地质灾害点和危险房屋受威胁群众247户、617人，全部安置到安全地带。饮水、食物等保障供应充足。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 昨天下午，河北相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当前到明天，邯郸东部、邢台东部、衡水、石家庄东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唐山、秦皇岛、承德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降雨量将会达到250毫米以上。降雨时，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另据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显示，今天早八点到明天早九点，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中北部、廊坊北部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预警级别为黄色预警。 在城市内涝气象风险等级预报方面，预计到今天白天，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城市的内涝气象风险等级为三级及以上。其中，沧州中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城市内涝风险气象等级为一级，发生城市内涝的可能性很大，请注意防范。 河北省防止从昨天八点开始，在全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据国家海洋预报台预报，预计今天上午到夜间，渤海湾将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将影响河北省沿海各地。经研究，河北省防止决定从昨晚九点起，在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市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另外，河北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从昨天晚间的八点开始，将针对邢台、邯郸、石家庄三个市启动的河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四级响应提升到三级响应。昨天下午，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徐晓彤来到石家庄地铁北国商城站，探访了地铁的防汛准备情况。据了解，针对这场降雨，石家庄地铁已经在出入口位置配置了防淹挡板、沙袋等物资，应急处置人员也已经准备就绪。详细情况，来听徐晓彤的报道。 据了解，一块防淹挡板的高度是55厘米，水量大时将在防淹挡板后面再增加沙袋，防止雨水倒灌进站。石家庄地铁北国商城站站长贾玉： 我们还有便携式的潜水泵、吸水膨胀袋等等各类防汛物资。除此之外，我们各个车站也进行了防汛实战演练，保障人员能够快速的处置险情。 石家庄地铁在原有防汛的常规动作基础上，各地铁站结合自身周边环境，排查防汛隐患及防汛重点部位，制定防汛一站一预案，确保出现险情能够快速部署不同部位的防汛措施。石家庄地铁运营分公司安全监察工程师张兴： 前段时间郑州市降雨之后呢，石家庄地铁组织了我们全线隐患的再排查，紧急采购了一批应急物资，为各站又增配了将近1000袋沙袋，以备应急之需。同时呢，我们也组建了防汛的应急队，提升处置能力。 目前，石家庄地铁运营已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设备维保专业人员将根据雨情严密监控排水设施及重要设备设施运行情况。另外，石家庄地铁还制定了极端天气隧道涌水应急预案。张兴： 发生了隧道涌水的事件，我们的司机要采取紧急停车措施，我们要联系临近的站，把车上的乘客进行一个疏散。如果说降雨对我们地铁影响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申请一条线或者是全线网的停运措施。 再次提醒大家，在强降雨期间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同时记得关闭门窗，及时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家中进水导致设备短路和电线短路造成电火灾。要关闭燃气开关，避免燃气泄漏。 那如果需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当低洼路段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积水的时候，要迅速撤离地道桥等低洼地带积水上涨速度快的区域，尽量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商街，以免水漫入地下。行人和车辆不要盲目的强行通过，行人车辆不要冒险穿越可能有山体滑坡、泥石流地带，躲避泥石流的时候应该转移到平坦开阔地带，或者沿泥石流来向的垂直方向转移。在避险过程当中，要远离电力设施，远离高压线、高压电塔、变电器，远离有供电危险标志的一切物品，避免发生触电危险。 当遇到大风天气时，要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不要在大树的下方停留。在施工工地附近行走时，应尽量远离工地并快速通过。在家中要及时加固门窗、围挡、棚架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损坏的室外物品。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三地热点。 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敬请关注早七点、九点《早安京津冀》，晚六点、十点《京津冀新干线》，新浪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河南汛情及时报。 在三地热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河南防汛救灾的情况。据河南省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介绍，截至昨天下午的5:30，强降雨造成了新乡市、辉县市、卫辉市、奉泉区、牧野区等14个县区148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251.01万人。其中受灾严重的卫辉市受灾34万余人，暂无人员伤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次河南雨情、汛情、灾情导致1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常庄、郭家嘴、五星三座水库分别出现管涌、漫坝和裂缝等险情，浚县新镇码头村发生了决口险情，渭河新乡牧野大道发生了决口险情，周口市西华县贾鲁河右岸李滩村发生了管涌险情。这场洪水，河南省共启用了7个蓄滞洪区。 7月16号以来，截止到昨天，河南省洪涝灾害已经造成郑州、新乡等16个市、150个县市区1366.43万人受灾，73人遇难，累计紧急转移安置147.08万人。目前受灾地区安置救助工作总体有序，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但是受灾群众还有很多生活和工作的不便之处，比如说道路通行有问题、供电问题，有的小区呢现在还是临时供水，有的小区的水还没有供上，在小区下面设置了临时的供水点等等。 在交通方面，截至目前，河南省交通运输行业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其中铁路方面，截至27号傍晚，影响行车的200处水害已抢通179处，剩余21处正在抢修中。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仅剩1处因积水中断，预计于洪水下降以后就可以恢复通行。民航方面，郑州新郑机场在27号晚间已经全面恢复运营，目前航班起架次已经达到暴雨发生前水平，日均600架次。邮政行业运行全面恢复，没有快件积压。 针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全国汛情形势，会上介绍，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和气候形势依然复杂，不容乐观。从最近一周的情况来看，未来一周需要重点关注台风烟花及其残余环流对东北、华北和华东等地的影响。另外，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还会有1到2个台风生成，其中将会有一个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华东沿海需要继续做好防台风的工作。此外，在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门对主要的江河水情进行了预测，其中北方黄河中游、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部分江河将会发生较大的洪水，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据呼伦贝尔疾控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南京市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3名密切接触者曾经接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涉及天津机场、天津站、北京南站及北京站等。 其中7月22号的10:20，3人乘坐 GS7922 航班由山东蓬莱国际机场飞往天津，座位号分别是 19A、19C 和 19D。当天中午的12:10，3人从机场打车前往天津的亲友家中居住2天，期间没有外出。 7月24号6点左右，3人乘坐天津地铁2号线，从空港经济区附近地铁站前往天津站。当天上午8:09到8:39，3人乘坐乘2012次列车由天津站前往北京南站，座位号分别是8车3A、3B、3C。到达北京南站后，3人乘坐地铁4号线换乘2号线，由北京南站前往北京站。当天上午11:40，3人乘坐快1301次列车由北京站前往呼伦贝尔市扎莱诺尔站，座位号分别是9车7号中、8号中、9号上。 请在同一时间内与上述3人行程轨迹重合的人员以及时间所在地的街道、社区或者疾控中心报告，配合相关部门接受社区健康监测，做好核酸检测、医学观察、流行病学调查等相关的防控措施。 另据河北日报客户端昨天报道，截至目前，河北石家庄新乐市、邯郸市邯山区、唐山市开平区、承德市滦平县、衡水市枣强县等14地接连发布寻找次密接人员的紧急通知，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详细情况您可以通过河北日报客户端或河北新闻网查看。 最近呢，疫情形势严峻，暑期的旅游旺季到来，人员流动频繁，也进一步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昨天报道，辽宁大连近日新增的1例确诊病例及3例无症状感染者，以及四川成都新增的3例本土确诊病例，近期都曾去过湖南张家界旅游。 昨天上午，掌上张家界发布消息称，经评估，7月22号晚6点到7点，当地魅力湘西剧场进行的演出中，所有观众都属于高风险人群。请观看过这场演出的观众立即向当地社区村或疾控机构报告，配合落实集中隔离和核酸检测防控措施。 昨天晚间，成都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昨天的0点到下午6点，成都市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名无症状感染者。据介绍，目前成都共计确诊的5例本土病例及1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南京的疫情存在关联。其中5名确诊本土病例呢，均到过张家界旅游，1名无症状感染者与本土确诊病例一同乘坐过飞机。 7月20号，南京市通报，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中有9例检测结果呈阳性。截至27号24点，南京市新冠肺炎感染者增至155例。此外，安徽、辽宁、广东、四川等多省均报告新冠肺炎南京关联感染者，多为途经禄口机场的旅客。27号上午，南京通报，引起这次疫情的是德尔塔毒株。 据介绍，这轮疫情依然是境外输入、境内扩散，呈现出传播隐匿、传播范围广等特点。专家分析表示，目前南京疫情应该仍处于上升期，后续在全民的核酸检测当中或将继续发现感染者。同时，多位专家判断，本轮疫情或已经出现了家庭传播及社区传播，发生聚集性疫情，造成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很大。 专家提醒，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不能放松，要时刻保持个人防护意识，坚持勤洗手、戴口罩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嗅觉味觉减退、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立即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并主动告知14天活动轨迹及接触史。 东京奥运。东京奥运即时报。我们再来关注奥运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奖牌榜的情况。截至到昨天晚间，美国代表队共获得11金、11银、9铜，总奖牌数31，居奖牌榜总数的第一名。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12枚金牌、6枚银牌、9枚铜牌，总奖牌27枚，位列第二。ROC 代表队，也就是俄罗斯运动员代表队，7金、10银、6铜，总奖牌数23，总奖牌数位列第三。在金牌榜方面，东道主日本代表队获得了13枚金牌，位列第一。 中国游泳队今天将迎来冲金点，23岁的张雨霏有望在女子200米蝶泳项目上为中国军团拿下东京奥运会游泳首金。冲击项目首金的还有乒乓球，中国女乒的主要对手还是日本选手伊藤美诚，而乒乓球男单和羽毛球混双29号都存在中国选手会师决赛的可能。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女排，他们将迎战小组赛第三个对手俄罗斯队，拿下首胜是万众期待的目标。 东京奥运会今天将会在游泳、赛艇、柔道、射击、体操等项目上决出17枚金牌。美国名将拜尔斯的退赛，让体操女子个人全能的争夺一下子变得悬念丛生。在此前的资格赛当中，尽管24岁的她状态略有下滑，但依然是排名第一晋级。 首次打进奥运会的中国女子橄榄球队今天将迎来首秀，中国队将连续迎战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高尔夫项目当天拉开帷幕，中国男队的目标是站上领奖台。女队队员冯珊珊则表示，上届已经拿过奖牌了，希望全力一拼，冲一块金牌。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昨天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73公斤级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石志勇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霸气夺冠，这也是中国举重队征战东京收获的第4金。赛后他还透露自己即将迎来人生大事。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消息。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张雨霏在女子200米蝶泳当中继续表现强势，半决赛以2分04秒89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携手排名第五的队友于李岩进入了决赛。对此，张雨霏在赛后也表示，对于自己的表现她很满意。 我自己没想到，因为我今天早上不是说身体状态不好，但就是感觉脑子不太清醒。准备活动做完，我还跟教练说，我说完了完了，我有准备活动的时候脑心里一直在想，醒醒醒一醒，你别睡了。所以游了两，我挺满意的。 志在打赢东京奥运翻身仗的中国体操队，在前两个比赛日的男子女子团体决赛中仅斩获了一枚铜牌。来到28号的比赛日，中国体操名将肖若腾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赛出了近三年来的最佳成绩88.065分，但以微弱的分差输给占有主场优势的日本00后小将桥本大辉获得亚军，俄罗斯选手纳格尔内摘得铜牌。中国队选手孙伟在倒数第二个项目双杠上就扭到了手腕，他忍痛完成了最后单杠的比赛，拿到第四名。 东京奥运会三人篮球项目昨天完赛，中国女队以16-14力克法国女队，摘得了铜牌。实力强劲的美国女队最终获得了这一项目的金牌。在男子决赛当中，拉脱维亚男队远投绝杀对手，将金牌纳入囊中。 在28号的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小组赛中，被东道主日本寄予厚望的世界第一桃田贤斗以15-21、19-21不敌世界第38的韩国羽毛球选手许光熙，在小组赛就早早出局，爆出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比赛的最大冷门。桃田在过去的一年多接连遭遇了车祸、手术并感染新冠，如今原本希望在奥运转运的他，只能悄然告别东京奥运会。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早安京津冀，接下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北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官方微博北京预警发布消息显示，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今天到明天北京将会有大到暴雨，请市民减少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同时建议北京市不涉及城市运行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今天采取弹性工作制或者提前下班，确保安全。 昨天召开的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对北京市借宿籍办工作条例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其中二审稿中提出，北京将推进京津冀市民服务热线联动和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网上通办，对北京异地养老、医疗报销、交通出行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诉求提供服务。 另外，派单精准以及主动治理未宿先办被写入到了条例的草案二审稿当中，特别增加要求，市民热线服务工作机构应当建立派单审核机制，制定派单标准和工作规范，提升派单的精准度，对疑难复杂诉求在派单前进行会商。承办单位应当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例如预判季节性、周期性问题，制定工作预案，做好应对准备，研究新业态、新领域问题，加强服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积极对接市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需求，开展源头治理等。 此外，二审稿中提出，北京市政务服务部门应当逐步扩大诉求信息、办理情况、考核评价的公开范围，完善公众查询渠道，定期向社会公布接诉籍办工作情况。同时，市政务服务部门要建立运行管理和维护热线数据库，归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业务办事流程等信息，为咨询类诉求答复等提供支持，并向社会公众提供自主查询服务。 昨天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还对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停车管理员应引导残疾人使用无障碍停车位，老年人申请生活设施无障碍改造有望获得补贴，拒绝符合条件的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将承担法律责任等规定被写入了二审稿当中。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中规定，公共停车场应按相关标准设置无障碍停车位，专门用于残疾人驾驶或乘坐的机动车停放，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使用无障碍停车位的驾驶人或乘坐人应出示肢体残疾人证。市人大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郝志兰说， 残疾人在使用无障碍停车位时，若无停车管理人员进行引导，将会出现使用不便等实际困难，因此建议在条例草案补充完善停车管理责任的规定，表述为停车场管理人员应当进行引导并提供必要的便利服务。 条例草案审议中，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相关部门提出建议增加居家环境无障碍改造的规定。郝志兰介绍， 在条例草案第15条增加一款，表述为残疾人、老年人家庭申请进行生活设施无障碍改造的，区人民政府可以按照本市相关规定予以补贴。 条例草案也规定，视力残疾人持视力残疾人证、导盲犬工作证可以携带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郝志兰表示， 建议增加拒绝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的法律责任，表述为违反本条例，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相关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相关单位和个人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再来关注营商环境的变化，北京民营小微企业将再次迎来政策礼包。昨天，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等13家单位联合发布了进一步完善北京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机制行动方案2021到2023年，推出了25条具体措施，提升辖内金融机构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能力，激励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方案确定了近3年民营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目标，小微企业贷款要保持较快增速，普惠小微贷款年均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正常经营的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获得率持续显著提升，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规模年均不低于500亿元。3年内，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将累计向市场投放央行政策性资金不低于2000亿元。 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昨天闭幕，作为本届年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当天举行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论坛上，中国电子学会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通过建立数字贸易新一代人工智能人才库等一系列合作，加快推进数字贸易示范区的建设。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的核心区面积约为150平方公里，其中北京部分约50平方公里，河北部分约100平方公里，规划了航空物流区、科技创新区和服务保障区3大组团。按照协议，中国电子学会将会发挥顶级智库和高端人才优势以及专业优质的研究服务，组建数字贸易新一代信息技术专家顾问委员会，提升大兴临空区的管委会的决策服务水平。同时，双方还将建立数字贸易新一代人工智能人才库，吸纳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健全临空区的人才培养体系。 2021世界5G大会将于8月6号到8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大会包括论坛、展览展示、5G 应用设计接榜赛等内容。其中由开幕式、主论坛以及11场主题论坛组成的论坛环节吸引了上百位专家参与，其中数字经济之父唐·泰普斯科特、智能工厂工业 4.0 精神之父德特勒夫·祖克、吴鹤泉、张伯礼、潘建伟等近20位国内外的院士专家将在本次大会上发言。 此外呢，本届大会还有一些非常具有观赏性和互动性的展项，例如利用 5G 与 AI 技术的结合，让用户体验到多个自己无缝融合到一个场景当中，以及可以展现全新车路协同技术的 VR 超现实虚拟驾驶体验等。据了解呢，目前大会的参与、参会、参展报名通道呢正在开放当中，详细情况可以关注大会的官网。 天津港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将被打造成为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零碳码头。昨天举行的中国港口协会2021绿色与安全港口大会上，天津港集团发布了零碳码头品牌。天津港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是天津港集团新建的 2.0 版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将于今年年底竣工投产。 据了解，这个码头的装卸设备、水平运输设备、生产辅助设备等全都采用了电力驱动，能源消耗100%来源于风光储一体化的系统，采用先进的能源监测技术，对码头各类能源消耗进行实时统计分析，确保实现零碳排放。同时，以先进的作业工艺为突破，将传统的装卸工艺与自动化作业完美结合，能耗会下降17%。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商务部近日印发通知，将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天津金街等六条步行街确认为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昨天召开的王府井论坛上，王府井全国示范步行街正式揭牌。 2018年，商务部在北京王府井等11条步行街启动改造提升试点工作。去年7月份，南京夫子庙、杭州湖滨路、重庆解放碑、成都宽窄巷子、西安大唐不夜城5条特色步行街成为了全国的第一批全国示范步行街。今年的7月23号，商务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名单。早前备受关注的北京王府井、天津金街、上海南京路、沈阳中街、武汉江汉路、广州北京路成功入选。 专家认为，从供应两端来看，全国示范步行街不仅承载了提升区域消费、完善供应、促进商品流通等职能，从经济层面来看，还承载了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期许。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后呢，保护每个人的人脸安全有了一部重要的司法解释。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根据这次出台的司法解释，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但是如果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以及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须而处理人脸信息，这些情形不构成侵权。 另外呢，针对生活当中一些线上平台和应用软件在用户注册的时候，通过一揽子授权与其他授权捆绑等方式强制索取用户人的人脸信息，不同意就不提供服务这一问题，最高司法解释在民法典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明确了单独同意规则和强迫同意无效规则两大处理人脸信息的规则。 同时，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再来关注人力资源方面的消息。国内第一份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供需调查报告在昨天举办的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发布。报告显示，近年来人力资源服务业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供需两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 根据调查，从供给侧看，人力资源服务业存在五优五不足：一是服务机构总量占优，但单体盈利能力不足；二是地区发展潜力占优，但发展均衡性不足，东西部地区差异大；二三线城市发展不足；三是传统业态发展优势明显，但新兴业态发展不足；四是新技术应用已有渗透，但服务创新力不足；五是客户覆盖面广泛，但建立长期合作的能力不足。 而从需求侧来看呢，则可以总结为五高五低，分别是高端业服务业态的服务需求较高，但服务供给偏低；制造业和建筑领域企业需求较高，但是专业技术人才、一线工人的供给偏低；企业对机构的人才素质要求较高，但是机构的专业匹配度相对较低。企业对人力资源数字化产品需求较高，但是多数机构这方面开发能力较低。 企业对海外的人力资源服务需求持续升高，但是仅有 6% 的机构开展了海外业务。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那现在呢又到了暑期的旅游旺季，不过呢刚刚的新闻我们也提到了，受到近期的南京疫情、江浙台风以及河南灾情的影响，市民的出游选择会有哪些变化呢？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市民出游还以周末京郊避暑为主，像密云、怀柔、延庆在周末都会迎来大批的自驾游客。为此，当地也都在不断地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尤其是丰富夜游产品，让游客不仅游在当地，也能够吃住在当地、娱乐在当地。比如说，延庆八达岭景区推出有夜长城项目，白天外地旅行团返程后，市民朋友可以在凉爽的夜色中登城，欣赏夜光聚龙美景。在怀柔区，多家景区还联合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推出了夜游线路，游客乘坐巴士可以在雁栖湖夜游，欣赏金碧山水的景色，晚上9点多返程。境外线路来看，北京游客贡献了河北一半左右的游客接待量，是河北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地，尤其是河北北部的承德、坝上地区是北京市民夏季避暑的经典目的地。从怀柔方向出京，往玉道口的国家一号景观公路沿线有不少免费的打卡点，7、8月份沿途景色秀丽，夜间气温20多度，非常凉爽宜人。另外，因为疫情原因，不少人难以出国旅游，地域面积广大、民族风情独特的西北地区就成了国内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马蜂窝数据显示，新疆喀什、伊犁、阿勒泰以及青海的青海湖环线、甘肃敦煌嘉峪关等地持续位列旅游热度涨幅最快榜单。当然，近期的出游热点肯定离不开福建泉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泉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可以预见，泉州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成为不少游客打卡的目的地。 明天，天津人艺的原创话剧《中国大戏法》将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首演。《中国大戏法》以戊戌变法为时代背景，演绎了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戏法艺术家萧桂森饰演的戏法艺人张宝清和他的戏法班子风雨飘摇的一生。这部话剧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将戏剧话剧与古典戏法这两种艺术形式相融合。在剧中，戏法穿插于整个演出过程中，主人公张宝清和他的戏法班子将要呈现许多压箱底的戏法技艺，比如为慈禧献寿、向皇帝进言献策等话剧情节中不乏金玉满堂、高粱造酒等戏法戏份。据了解，首演后原创话剧《中国大戏法》还将于31号和8月1号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连续上演。 天津大剧院打开艺术之门2021暑期艺术节持续进行当中，明天晚间将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渔歌唱晚民族音乐会。届时呢，您将听到合奏《金蛇狂舞》、笙独奏《海南春晓》、古筝独奏《渔舟唱晚》等动听的曲目，演出现场将会尽显民族器乐的音韵之美。 另外，7月31号晚还将在大剧院音乐厅推出《夏日时光大风二重奏》音乐会，届时青年钢琴家王安琪与美国小提琴家肖恩·摩尔将携手合作，带来《爱之碑》、《辛德勒的名单》等10多首国外经典乐曲。 昨天2021中国童书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作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的童博会主题为童阅经典时代传承。会场上，启蒙街、科创街、文学街等7大主题阅读街区共有超过35000种图书，回顾经典、传承文化、扶持原创，为家长和孩子们打造了一场集绘本展览、互动体验、现场销售于一体的国际童书盛宴。 今年的童博会现场还将邀请海飞、于大武、熊亮、张之路、李一曼等童书作者、编辑以及阅读推广人在现场进行新书签售、好书分享、绘本戏剧等互动活动。同时，现场还设有丰子恺国际少儿漫画儿童画展、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博洛尼亚插画展等精品展览。本届中国图书博览将持续到8月3号。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疫情。受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蔓延的影响，日本疫情日趋严峻。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28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为9576例，这是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第一次超过了9000例，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新高。 东京都当天新增确诊首次超过了3000例，首都圈及其他地区的确诊病例也纷纷创下了新高。 虽然日本政府宣布东京都从7月12号到8月22号进入紧急状态，但受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影响，东京都疫情愈发加剧。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分析，德尔塔变异病毒感染病例可能占东京都近日新增确诊病例的 77%。 尽管东京都正处在第四次紧急状态，但是由于疫情长期持续，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已经产生了防疫疲劳，对感染新冠的恐惧感减少。夜间外出者较多，不少餐饮店没有遵守缩短营业时间的要求，一些地方依然热闹。 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小组组长尾申茂28号表示，新冠住院患者和居家隔离的感染者都在增加，已经开始出现医疗资源紧张，大幅降低人流量和人际接触机会，让日本全社会都有危机感，非常重要。 再来关注英国。虽然美国的新冠疫情猛烈反弹，但是英国政府官员28号宣布，英国从8月2号起将会允许美国和欧洲联盟国家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公民免隔离进入英格兰地区。这类旅客进入英格兰无需10天的自我隔离，但是需要在出发前和入境次日各接受一次新冠病毒的检测。 对此，英国反对党工党副党首雷纳28号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政府对美国和欧盟公民免隔离将是鲁莽之举。英国航空和旅游企业则不满政府仍然执行较严格入境政策，称英国在吸引游客重返方面落后于欧盟。 海地警方27号通报，因涉嫌总统莫伊茨遇刺案件，总统安保团队主管西维尔被逮捕。目前他被单独关押在太子港附近的一处监狱里。海地警方已经就总统遇刺逮捕大约20名哥伦比亚雇佣兵。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9集，曹国东，敢于较真的市场守护人。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市场维护，质量监督，消费维权，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与咱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18年来，曹国东凭担当和责任，精耕细作西城区展览路市场的每一片地儿，赢得了一个好名声，敢于较真的领头雁。 我是党员曹国东，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展览路市场所党支部书记，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成为共产党员是我一生的夙愿。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教育我必须对党忠诚，激励我当好人民的公务员，实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的初心。我是党员，我带头。 随着夏季气温升高，食品安全工作进入高风险期。 今天我们到这个凯特帽里啊，主要查一查前期我们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冰箱不制冷、冷链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曹国东和同事白浩鹏再次来到这家问题餐厅，记者看到餐厅已进入停业整顿状态。曹国东说，一边要保障百姓的食品安全，另一边为了让企业减少损失，保障经济良性循环，作为市场监管人员还要帮助企业尽快恢复营业。 因为这种常态化检查，就是我们要对深入到冷库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进行看看，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不出现瑕疵、出现疏漏啊。那我们进去里边看看。 嗯，用门先开 着。这有温度了。 嗯、 是 吧，这是凉的了。 对，是凉的，那天来完全都是一种温暖的状态，好像在阳光下晒着我们的感觉。 现在你们怎么来避免之前出现的那种风险呢？就是外面显示的温度和你实际里面的温度不同。 以前呢是每一天晚上对设备温度进行检查，我们现在设置了每2个小时对温度设备检查一次。